《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03章，铁棺。我窒咗一下，怀疑豆腐系唔系个乱咁噏啊？边个会用铁嚟做棺材嘅？更何况喺古代制铁就真系唔容易啊！如果咁样做嘅，真系太浪费咯噃。豆腐一边讲一边准备伸手去摸，喺呢个时候，从豆腐身后边突然间伸出一只手出嚟，将佢只手啊扣住。我拧转头一睇，系嗰个扶桑哑巴，唔知道几时。佢已经悄无声息咁出现咗喺我哋嘅身后边，佢嘅目光冰冷，盯住豆腐，手上边喐都唔喐。豆腐神色就开始扭曲，睇起上嚟呢个人嘅力度真系好大。我啊惊豆腐只手会俾佢废咗，即刻讲：喂，放开！我啱啱讲完，先反应过嚟，吓呢个扶桑人应该唔识中文噶噃。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嗰个人突然间讲嘢。声音咪好冷淡咁讲，唔准掂呢啲棺材。豆腐啊，俾佢捻住啲手，不过佢连痛都唔记得咗。佢瞪大只眼睛，好惊讶咁讲：吓、啊，原来你唔系哑噶？诶，你仲识讲中文添？哇，讲得咁流利，系跟边个学噶？嗱，我咧就考下你嘅水平啊，点啊？你跟住我讲。啊！从南边咧就嚟咗个喇嘛，佢啊提住五斤嘅塔喇，咁啊，然之后从北边啊嚟咗个哑巴，佢腰里边咧夹住个喇叭，攞住塔妈嘅喇嘛咧就要攞佢嘅塔妈嚟换哑巴嘅喇叭喎，咁啊攞住呢个喇叭嘅哑巴咧就唔中意攞喇叭嚟换攞住塔妈嘅喇嘛嘅嗰啲塔妈喎。咁跟住攞住塔妈个喇嘛呢，就用佢啲塔妈嚟打呢个攞住喇叭嘅哑巴喎。咁呢个攞住喇叭，我听到呢度真係一时都无语，成个耳仔都系咁嘅咩哑巴喇叭你喇嘛嗰啲咁嘅嘢。啱啱打算嗌豆腐收声，点知嗰个扶桑人先一步放开咗豆腐只手，然之后将个豆腐嘅头一推，冷冷咁讲：再讲一句，我割咗你条脷。等你变成哑巴。豆腐一听喇喇声收声，缩下个膊头，吟吟沉沉。我估佢可能又系向呢个面具人嘅祖先问好。我起初以为佢系个扶桑人，而家听到佢讲两句，发现佢啲发音好纯正，唔似外国人能够练到嘅程度。忍唔住我问佢一句：你系花国人？嗰、那个冚住面具嘅人嘅面上亦都睇唔出系咩神色，亦都并冇理我同埋豆腐。喺个身后边个背包里面揞出咗一双黑色嘅手套戴住，我认得出嗰一副系摩斯手套。睇个样呢、这个人就开始要开棺啦。陪葬嘅系道童，棺材里面应该就唔会有啲咩嘢嘅。咁呢个人开棺就做咩事呢？喺呢个时候，外边林教授佢哋亦都嚟到咗呢一间墓室。呢一个墓室原本就俾啲棺材塞到冚晒，人一嚟就显得相当于拥挤。直静咗2000多年嘅地宫，一时之间就好似开 party 咁啊！而家豆腐啊，细细声同我讲：呢条咁嘅扮晒嘢嘅死人哑巴唔准我喐啲棺材，而家自己啊走去摸，哼，真系可恶！我讲。棺材里面呢应该就冇咩值钱嘢嘅，我哋静观其变啦。呢条友係有两道嘅，必然有佢嘅用意，我哋跟住嚟学下嘢都好。呢两次挖蘑菇嘅经历等我深深感觉到经验嘅重要性，淨係得阿爷嘅嗰个咁嘅倒斗手札只係纸上谈兵，古墓里面突发嘅事情真係太多啦，经验呢就可以保命嘅。我决定接下来暂时都不要出头，看看这个眼睛生在头壳顶的哑巴究竟会怎么做。我在旁边观察着这个面具哑巴的动静，发现他开棺的步骤是很专业的，用的是传统的老手法，除了没有请香之外，应该做的流程都做了， 整个过程里面目不斜视，亦都冇任何一寸嘅肌肤接触过棺木。只见佢攞出个锹子，将个棺材钉一一咁撬咗出嚟，跟住双手出力一托，眼前嘅呢一具小棺材即刻就打开咗。我提前已经揞住啲口鼻后退咗一步，惊住就被棺材聚集嘅尸气啊冲撞。点知道棺材打开咗之后，竟然冇咩异味，大家都觉得奇怪，不由得上前去睇下。一睇之下，我就发现咗棺材里面瞓住一具成身发青嘅铜尸，正喺度漂浮喺棺材里面。之所以讲系漂浮呢，因为棺材里面积满咗水银，尸体浸咗喺水银入边，两千几年都冇腐化，成身布满晒水银心，显到好鬼得人惊。难怪豆腐讲呢个棺材系铁棺啦，事实上佢应该系用木制嘅棺材同埋水银接触咗耐之后所产生嘅一种变化，使到呢个木棺嘅质地产生咗硬化，摸起上嚟就好似金铁咁硬。呢一个面具人开完棺之后，就伸手喺个棺材嗰度摸索。冇几耐，似乎冇咩收获，佢又向三个手下打咗个手势，嗰个三个手下咧即刻就将个棺材盖冚翻上，四个人转移又去开第二具棺材啦，亦都唔知道究竟系想揾啲乜嘢。林教授喺呢阵时就遇到咗一班不速之客，一时之间都攞唔定主意，佢又问我：喂，小陈，你觉得而家应该点办呢？我啊谂咗一谂，讲。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跟住我就向大家使咗个眼色，大家都会意啦。一行人就即刻离开墓室，去到咗正北嘅嗰一扇墓门嘅前边。嗰四个扶丧人睇起上嚟似乎唔打算理我哋，唉，咁啊仲好，免得啊恶战一场，不如啊各做各嘅。当即我哋就嚟到墓门前边啊，准备喐手咯噃。呢度墓门中间嘅细罅嗰度呢，同样系封咗油蜡嘅。通过咗一层薄薄嘅油蜡，我忽然之间发现喺嗰个细罅中间有一啲青色嘅嘢，由上到下一直蔓延到底，似乎个细罅嗰度塞住咗啲咩嘢咁。有咗呢两次倒斗嘅经验，我深知道古墓里面处处都系危险，千祈就唔好轻举妄动。于是就拿出个细凿出来，细细地刮退那一层油蜡。冇几耐，那个木门罅的东西就慢慢就露出了真容。我一看之下，脑里面不由得个嗡一声，心里面即刻出现了一个词：九生九死锁。这个名词我是从冯鬼手那里听来的，他是研究机关的行家。据说这个是明朝时期防盗机关里面最犀利的一种，是由9981个精细的铜环鸡心锁匙组成，细到好像蜜蜂咁。而这些铜环锁所连接的另一边呢，是直咗入去石门入边。每一个铜环锁都连接住一道的机关，只能够用相应的锁匙先打得开。个由于呢一种咁精巧嘅技术过于复杂，所以都系昙花一现，好快又消失咗。喺当时真正能够用得上呢一道机关嘅人，真系屈指可数。呢、这个徐福出海嘅时候，携带咗大量嘅能工巧匠，竟然喺自己嘅墓门前边安放咗呢一啲咁样嘅机关，就好似长咗刺嘅刺猬，叫人哋真系无从入手。林教授佢哋就真係唔知道其中嘅门道，见到我擘大个口得个窿，即刻就问咩回事呢。我话抹咗一把面，将其中嘅门道一讲，豆腐就讲：啊，咁嗰啲锁匙喺边度呢？我话拧咗拧头，指住面具哑巴所在嘅耳室讲：八成可能佢哋而家喺度揾緊，就係锁匙。段飞就讲：哇，嗰啲人边度咁蠢㗎，设置咗机关，又将啲锁匙留俾人，我睇啲锁匙肯定就被毁去咗啦。 佢諗咗一諗，跟住提议讲： 不如我哋仲係用炸药嚟炸啦，我哋企喺外边匿埋啲就得啦，就算係咩真有机关都伤唔到我哋啦。 机械人听完即时岌头讲：仲係炸药好用。我真係苦笑不已，官道行事横冲直撞，无所忌讳，从来都冇諗过老祖宗佢哋嘅技巧智慧。喺好多地方，即使係用炸药都冇辦法落手，呢一种九生九死锁就係咁样。其中佢有一道机关就係嚟对付外力嘅。一旦锁遭到破坏，机关就会启动，成个墓室就会毁于一旦。咁至于呢个机关系乜嘢，就各有不同，我都冇办法推测啦。豆腐叹气咁讲：哎呀，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如果搵唔到锁匙，咁我哋系咪就……我岌咗下头，心情好为沉重。如果真系搵唔到锁匙，我哋呢一次就真系白嚟啦。豆腐听到，即刻扯住我哋手，一格一格咁向个耳室嗰度走。佢讲：唔好企喺度啊，快啲去搵锁匙啊！话音刚落，从嗰个耳室嗰度突然间冲出嚟两个人，连爬带滚咁向我哋呢边跑，嘴里边叽叽喳喳咁样乱咁叫，好似出咗啲咩事喎、啊！豆腐向我身后边一匿，即刻讲：喂，唔通又诈尸？唔系。呢几条友睇起嚟好狗屎啊，小朋友炸咗尸，惊乜鬼啊！说话之间，又一个扶桑人啊飙咗出嚟，三个人啊急匆匆咁向外系咁走，跟喺后边嘅就系嗰个戴住面具、粒字都冇嘅哑巴，佢亦都好快咁喺个耳室度飙咗出嚟，腰间压住嘅黑色双刀啊已经出晒鞘，而跟喺佢身后嘅系凌空咁飞出嚟一嚿嘢。我仔细一睇，不由得大吃一惊，显然是一个赤身露体发晒青的铜尸。这一个这样的小朋友尸体竟然可以飞起身。起尸而识飞者，则为飞僵。相传飞僵真是霸道无比，能够吞云吐雾，飞行千里，刀枪不入。一般的凡人就没办法同他对抗的。佢唯一惊嘅就係雷电，所以民间成日都有雷神打飞僵咁嘅传说。我冇諗到嗰个铜尸竟然係成为咗飞僵，一时就大惊，心知道肯定就係个哑巴开棺嘅时候惹出嚟嘅飞僵啦。我不由得暗暗咁闹鬼佢，呢一阵时亦都唔顾得咁多啦。其余嘅人仲震慑喺呢个粽子亦都会飞嘅情景入边嘅时候，我即刻大声叫：快啲走，离开呢个地方！我对付普通嘅粽子已经有经验噶啦，倒系唔系好惊，但系飞僵呢一种传说里边嘅嘢，实在就真系冇把握。而家见到飞僵系咁追住个哑巴而出，瞬间去咗哑巴嘅身后，眼睇住一双嘅利爪就要穿背而过，喺呢一瞬间。哑巴就好似个背脊里面生嗰隻眼咁，佢成个人喺个地上面一碌咁就闪咗过去啦。佢呢一碌啱好就碌到咗离开礼室嘅必经之路上边，将我哋嘅退路亦都塞住咗。未等佢排上嚟，嗰、那个飞僵已经一个倒钉，速度啊好快嘅，双手就向住地面就插入去。如果真系俾佢得手嘅话，哑巴嘅下场就惨啦。我心谂。哇！如果真系呢个身手了得嘅哑巴一死，恐怕我哋亦都冇几多逃生嘅机会噶啦。唔好讲话飞僵啊，就系呢一条咁诡异嘅墓道，亦都过唔到去。当即我都唔理啲咩国仇家恨啊，我啊叫豆腐、林教授、文文、小飞，仲有吴思东，你哋企喺原地。我又睇咗一睇机械人四个，讲兄弟们上啊！唇亡齿寒嘅道理啊，大家都知道。机械人四个亦都即刻攞支枪对准飞僵嘅射击，点知道嗰个飞僵曾经喺水银里面浸过㗎嘛，啲子弹打过去连个痕都冇留低，反而就造成四处咁跳弹。